十九名队员当时就去攀登了这座8000米的高峰，然后当时最终呢是有3名在校生成功登顶。那一次攀登呢，登协当时的副主席王奋桐先生是这样评价的，那是中国民间登山团体第一次登顶8000米的生命高度。所以说其实是19年前这座山是可以说象征着山鹰社设施上的一个高峰，在整个中国民间登山事业上面都写过很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这一次去攀登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有一些向前辈们致敬的这样子的这种感觉，包括像当年19年前的那时候的其实也是山鹰社的第二任的社长，那一次主要有攀登队的队长曹俊，然后这次也跟我们一起攀登，甚至我们马上要到顶峰的时候大家还说让曹俊先上，其实我觉得也是大家在心里都有一些向当年的这一次攀登去致敬。然后同时呢，其实因为就爬珠峰有登山许可上面的要求，他必须得先去爬过一座8000米之后去爬珠峰，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去爬这座山。然后其实正好赶在11，真的是一个蛮无心插柳的这样子的操作，就是因为我们每一次登山其实它会分 A 组和 B 组，大家都会希望去当 A 组，因为这样可以提前一天上。然后如果你比如说 A 组在登山的过程中发生一些意外，然后可能就比如说需要 B 组来帮忙救援或者怎么样，可能会影响 B 组的冲顶，所以其实大家都希望去待在 A 组。但是今年呢，就是因为刚开始就是机缘巧合北大刚好是在 B 组，然后之后大家说的是一起来抽签决定到时候最后冲顶的时候谁在前，然后我们说干脆就不抽签了，让给另外一个团吧，我们去当 B 组。结果到最后根据这个日程，根据这个天气分配，刚好我们分到了10月1号，所以其实是很无心插柳的这样的一个举动。 对，正好在国庆那一天，我也相信是我们大家都在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 那个节目上看到了北大山鹰社队员对祖国的祝福和对北大的祝福。然后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已经了解，在明年也就是北大120周年校庆之际，山鹰将向珠峰发起冲击，为母校献礼。而您刚刚提到8000米高峰选择了卓奥有峰，这也是珠峰筹备过程中的最后一座山峰了。而其实我们了解到我们的攀登队员大多并非是职业选手，那么当时是如何产生了要去攀登世界最高峰向母校献礼这样的想法呢？ 也还是可以分两块来讲啊。首先第一个事儿是我们为什么会想来做这个项目，然后另外呢是其实决定要做这个项目之后，就每一个参加的队员其实都是自己来报名。觉得我可以来讲讲前半部分，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项目，一会儿魏伟可以，你也可以跟大家讲讲就当时你为什么想来参加这个项目。那先来说说前部分，为什么当时山鹰社要做这个项目，其实怎么说呢，是有一点点担当的意味在里面的。就是刚才也讲到98年的时候，其实那一次的攀登是中国民间登山事业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且其实在那之前，然后山鹰社也有很多攀登是可以说是很有名的。90年去爬玉珠峰，当时的评价是代表着中国民间登山运动的先河。然后包括之后山鹰社去首登了国内的很多著名的山峰，包括长江源头的格拉丹东、黄河源头的阿尼玛卿，这些都是还是蛮著名的攀登吧。所以其实从这个社团刚开始创立，它就跟北大这两个字儿一样，跟北京大学这个学校的文化一样，它是有一些对于整个登山行业的责任和担当在里面的。所以其实包括这一次我们也是觉得挺希望看能不能通过做一些活动能为更多的人去来传递攀登的文化和精神。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一定非要去爬雪山，但是你可以去爬香山，就是去爬比较简单的山，但是这种它的这种攀登背后的东西是很像的。所以我们希望说那看能不能有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我们把这些精神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攀登，所以就想到了去爬珠峰。而且另外呢，就是可能就是现在整个登山的环境，然后整个登山行业的发展也比较适合我们作为一个所谓的业余组织吧，然后来去就是看能不能有机会来，不叫挑战了，是看能不能有机会来亲近一下珠峰。 所以无论是从山鹰社作为国内攀登行业当中一个标志性的作用，继续发扬山鹰精神这个角度来说，还是从客观的一些条件上，这都是很有可行性活动。那你们是怎么想到要在北大120周年校庆之际来进行呢？ 这个其实也算是就是向前辈们致敬啊。 嗯， 因为98年的时候在北大百周年校庆，当时就是去完成了卓奥分的这个计划，所以这一次呢，就是也跟北大的一些知名校友，还有包括学校里的就是校领导，就是探讨过，然后觉得120周年校庆本来也是北大就是来建设双一流这样子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在这个时候就是来做攀登珠峰这样的一个里程碑上的事件，感觉好像也是一种不错的学生的献礼方式。 那我们接下来可以请攀登队中的唯一一位女生魏魏学姐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当时是怎么样想到加入这个项目，然后这一路走过来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好的，我记得珠峰项目开始招募，就是面向山鹰社社内的成员来招募队员，应该是在2016年，就是是我大三的那一年。 嗯， 然后就是当时是知道有就是社团能做这样一个活动，为母校的120周年校庆来献礼，是很有荣誉感的一件事。 嗯， 就是会觉得我们以我们的兴趣和爱好，就我们喜欢的方式，能够为学校就是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吧。山鹰社之外，其实很多组织都会对就是120周年校庆有一些自己的策划。嗯，我知道的就比如10871跑团，他们会有一个就是要跑步多少公里，然后以这样的形式来 庆 生。对，第一个点就是觉得自己能够以自己喜欢的并且有能力去做的方式，然后为母校献上一份独特的礼物，会觉得非常有荣誉感，也会很就是很满足吧。 嗯， 还有一点就是其实爬珠峰这个事情，就是它本身对每一个登山的人来说都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情。 嗯， 就是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就是做什么事情都喜欢，也不能说把它做到极致吧，就尽量去做一些更有挑战性。自己其实是一个挺喜欢有更多挑战的人。 嗯， 然后这个事情呢，就是我喜欢爬山，然后在爬珠峰之前我自己已经爬过2座雪山了。 哦， 就是一座6000米的雪山，还有一座7000米雪山的初级。然后就觉得自己喜欢爬山，那么就想去爬就是更高更难的山峰。 嗯， 然后去对自己是一种检验，然后也是一种对自己的历练，所以会选择加入这支队伍，然后跟着这支队伍一起训练。 其实就是就是去爬珠峰。 嗯，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长的筹备的过程。 对， 你看刚才提到了，去爬珠峰之前你得先爬过8000米的山。 嗯， 爬过8000米的山之前你得爬过7000米的山，爬过7000米的山之前你得爬过6000米的山。 所以 其实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循序渐进，需要一个很长的准备周期。一般来说就是4到5年是比较合适的。然后我们可以再想一下，当时其实是这个项目在基本上开始来提是在2015年。 嗯， 然后在2016年2月份的时候，当时在学校的就是校长办公会上立项通过。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到珠峰是只有2年多一点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求报名的同学呢都是以前有过登山经验6000米的登山经历的。所以这样呢，其实可能整个北大也只有小几十人，可能10几20个人左右的样子。然后就是另外其实做去爬珠峰，一方面是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在里面的，而且同时呢也是需要占据很长的时间，很多的时间来准备。 嗯， 然后包括训练以及各方面，就是大家综合考虑吧。最后呢，当时应该是有10名队员吧，对吧？然后之后呢有因为身体状况然后退出的，然后现在呢总共就是有8名队员，然后其中有一位是我们的指导老师。 哦， 还有7名学生。 我觉得其实就是参与这个项目可以说也是一种双向选择的过程。就是作为这个项目的组织者来说，他需要选择合适的队员，觉得他有能力，然后可以来完成这样的活动。作为每一个现在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的个人，也会在想，在队伍中现在有很多我们的队友是有过就是自己还要保持以在校生的身份来爬这座山。 哦， 是会有一些比如说需要办理就是延期毕业的手续。 嗯， 然后会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到自己的课业，所以自己也会做一些牺牲，会缺失一些东西，但是你会得到一些东西。 嗯， 你来权衡这个，然后自己做出自己的选择。啊，我们现在队伍里现在还有的7名学生队员也都是在积极的为这个项目训练准备。 嗯， 然后同时也在努力的去把自己的生活呀学习啊平衡 好。 对 对。那我们之前提到卓奥有峰已经是珠峰筹备过程中的最后一座山峰了，那从现在10月份直到明年的5月4日校庆，山鹰大概是有一个怎样的筹备过程呢？ 然后主要还是有2方面工作吧。 一个呢就肯定是训练训练再训练，这毕竟是一个体育运动嘛， 嗯， 这个体力啊还有各方面的这种身体素质肯定是第一要义。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前面提到的，就是山鹰社这次去爬珠峰其实更多的是想借着这个机会能在社会上面就是引起大家对攀登的关注， 嗯， 然后传达攀登的精神，北大的精神还有山鹰社的精神， 嗯， 那这样呢还有就相应的会还有一些的时间精力会花在这方面，可能我们会筹备在明年来做一些论坛跟山鹰社的历史然后以及精神相关的一些书籍的这种，嗯，出版的这些工作其实现在都在就是这种筹备过程中吧。 那还有一个方面，其实我们在现在之前的就是过去的这一年也有一直在做，就是珠峰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会觉得那是一个高不可及的山峰， 是 就是但是其实我们只跟周围的同学是没有差别的， 嗯， 是想给大家传递一种就只要你愿意去做然后你都可以完成这样的梦想，不管它是一次远行还是你想去爬这样的一座山峰。然后我们也举办过一些是普通人的珠峰这样的一些面，在学校给面向大家开展的讲座，让大家了解这到底是一座怎样的山峰，我们去攀爬它要进行哪些准备，它是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危险，进行一些这些户外知识和登山知识的科普，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其实山鹰社本身这个社团的宗旨有一点我一直觉得很好的，就是帮每一个平凡的北大学子实现不平凡的雪山梦和天涯梦，就是只要你有这样的梦你加入这个集体我们就可以一起努力去做到它，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理念也是想在校园层面来跟大家传达的。 嗯，那我们也是看到每周二和周四的晚上学校的五四操场都会有山鹰的训练，所以说是每一位北大的普通学生可能是一开始身体素质不太好的小白，如果是他想加入了山鹰，通过一起的努力和训练都是可以做到的。 毫无疑问，我觉得这种励志的例子太多了， 每在山鹰都是这样。好的，那么我们也祝愿我们的山鹰队员能够顺利度过接下来的大半年的时间，我们在北大等着你们的好消息。那么节目开头的时候听两位的自我介绍应该都已经是研究生了，山鹰想必也是你们四年大学生活中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吧。现在总说不忘初心，那么我们站在现在再回顾一下自己当初加入山鹰的时候自己是什么样，还记得吗？ 那我先说吧，想想我现在今年是刚研二开学， 嗯， 所以加山鹰应该是5年前吧， 大一的九月份就加入 了山鹰，大一九月份加入的山鹰社，就是我是保送生， 嗯， 所以高三的时候就没什么事儿，然后当时就开始在网上查一查，我说看看北大有啥好玩的事儿啊，好玩的组织什么的，先可以做点功课，到时候来玩一玩。然后当时呢就找到了就不说名字了，山鹰社和另外一家著名的体育类社团，然后我来了之后呢百团大战，也就直接冲过去去两家报了名，然后别的社团什么都基本都没怎么看， 嗯， 然后但是呢其实特别特别巧合，然后我也没什么事儿，然后开学某一天突然一下子先收到了山鹰社的短信，然后说哎今天中午在岩壁有一个小活动， 嗯， 然后来要不要来一下，然后我说好吧没什么事儿，反正都加了先来看一看， 嗯， 然后来了之后呢就是也就是那一次活动刚开始，然后就按就开玩笑的话说一步一步的落入山鹰魔教从此一不小心修了一个山鹰双学位。然后那次也讲到一些山鹰社的历史，然后之后紧接着说哎十一的时候要不要出野外，那好去出一下吧，出野外回来说哎要不要加一下攀岩队很好玩的，哦，我说啊好吧那就去玩一玩，然后慢慢的发现哎好像怎么好像生活中基本上只有就是学 习 和山鹰社了，也慢慢的忽略了来自其他社团的邀请从此就在那个社团真的一待就是五年多了已经。 所以说您整个对山鹰或者是对攀登的兴趣都是在山鹰慢慢的建立起来的，并且这种热爱也越来越长久。 对，是的，其实就是来北大之前对登山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嗯， 不知道是在干什么，但是来了之后呢就其实来了之后第一年也没有概念，但是发现跟这样一群人在一起做事儿，这个组织的凝聚力和团结是很好的， 嗯， 能跟大家一起去做这样一件很纯粹而且还蛮有意义的事儿，好像也不错， 嗯， 所以之后就慢慢的开始跟着社团爬山，然后变成到后来带别人去爬山，一步一步的就是在山鹰社的这个传新老接力中也发挥了一点小作用吧， 嗯， 对。但是其实总的来说我觉得是很巧合的 缘分， 有点吧 我感觉对我来说可能并不能说是完全是缘分或者是一个概率性事件、我是在高中之前也是听过山艺社，然后 高中之前就听说过。 其实最被大家听到的可能是2002年的山难，就是这个是可能社会最先知道这个社团的。然后我当时也是有所了解，然后就其实是一个挺不安分的人，就从小是个男孩子的性格，就比较喜欢去各种地方玩。知道有这么个社团，当时还没有想到爬雪山那么远，就知道加山艺社可以不只是在学校待着，可以去北京城周边溜达、可以跟着大家一起去野外玩，就觉得很有意思。对，然后在百团大战的时候，我是定了闹钟，然后在第一天的最早的那个人，就是8点整开始招新嘛，然后就站在了山艺社的摊位前，然后就开心的签了社的就是登记，感觉自己就像签了一张什么契约一样，从此就没有办法回头了。然后在社团的第一年，其实现在回想是最美好最单纯的时光，就因为山艺社是一个很注重传承的社团，就是第一年你可能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光，就是你来这个社团去体验这个社团的活动，享受老社员们带给你的服务。其实在老社员对新社员的照顾上真的是全方位的，每一个新的活动的接触，比如说出野外，最开始可能登山包、登山杖、帐篷这些装备都不会用，然后是老队员一步一步教你。然后我当时也是加入了攀岩队，最开始就只会用蛮劲儿，就是跟拉引体一样把自己往上拽，最后学会怎样去用脚、用手发力，然后用全身来进行攀岩，也是老队员一步一步来教的，义务的为这个社团做自己的贡献，就是把自己曾经享受过的这些资源再传承下去，就这样的一种心态。然后在山艺社的活动之外的这些学习啊、生活上呀，遇到了什么问题，总有老社员可以来帮你解答。学习上有问题的话，这个社团是很多元化的。我是法学专业的，然后我记得大一学高数就特别头疼，就根本搞不懂。但是老社员也学数学或者是理工科的人就会帮你解决这些问题，就会觉得找到了另一个家。就是很温暖，就在这个组织里能够满足你各种各样的需求。 它不仅仅是局限在爬山和训练，它有更多在生活中方方面面对一个人的影响。 可能是由于这些活动的吸引加入了这个社团，但是最后能决定让大家留在这个社团一年一年的陪这个社团一起成长的点，一定是跟在你身边的这一群人，愿意和这群人一起去做这些有趣的事情，然后愿意大家一起努力让这个社团变得更好。 山艺社是从1989年建立，这些年也是不断壮大，每年纳新的人数也是跃居北大社团的前列。其实它也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社团文化和传统，比如说现在比较有名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每年招新之后会有金山迎新，第一次训练的时候会全场拉着手唱社歌这样。那么现在山鹰队的队员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 先说那些传统吧，就是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传统，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对，刚才提到了有很多活动上的传统，像我后来也了解到啊，就比如说像去金山，真的是从山艺社刚刚成立的时候他们就会去那边，那时候社团还不像现在这么富裕，有很多帐篷啊、睡袋什么的，那时候就都是靠军大衣，然后老社员把军大衣让给新社员，新社员男生让给女生，然后大家就在那儿凑合着来挤， 好有爱啊。 对，就是可能就是从活动上面的就是这些传承确实是有很多年的历史，然后而且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更多的是这种文化或者说整个社团的氛围的传承，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就像前面讲到的老社员对新社员的关爱，像魏伟感受到的高数上的关爱，还有攀岩上的关爱，但可能在刚入社的时候感受到的就是一个军大衣的温暖，这些方面的传承其实可能也才是山鹰这么多年28年还能在北大就是一直在运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蛮重要的一个原因吧。另外一个可能讲到的是山鹰社还有攀登队的队员，我觉得我们经常开玩笑的，我跟我室友说啊，一周哪怕算上睡觉时间，在尤其在登山队训练的那段时间，可能一周跟他们待在一起的时间也还真没有跟我的队友们在一起的时间长，因为我们不仅仅是有周内的一些训练，然后经常周末还有就是拉练，一拉练经常有的时候一整天或者甚至再加上一个晚上要在外面过夜，然后第二天就其实时间还是在一起的，这时间蛮久的，所以就可能某种意义上来说呀，他们还真是在学校非常非常亲密的人。然后我们经常还有一种说法叫做集体孤独，就比如说尤其我第一年登山的时候，我们当时去新疆克孜瑟勒峰，然后那座山呢 跨过那个山头过去就是吉尔吉斯斯坦了 啊、哦。 然后所以在 边境线， 在边境线上，其实绝大多数的山峰还真都在边境线上。然后在那边有小一个月的时间 啊、 哦，然后就也没有信号，你也干不了什么别的事儿 啊、 哦，就是你一天跟这帮队友在一起，然后体验就是去做这个纯粹的事情。这个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手机及信号无处不在，而且甚至不可或缺的时候，这种体验是很难得的。可能一方面是你对自己，按黄怒波的话说，每一次上山都能对自己是什么，自己为什么要来爬山有一个新的答案。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会跟这样的一群队友体验这20多天30天的集体孤独。 嗯， 这种结下来的情谊，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是生死情谊啊。 我觉得先说那个山鹰社的传统的这些问题吧，就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山鹰社的这些传统，就差不多也是像你说的，就是亚金山银杏这样的活动。老师们告诉我们，每年都会在这儿坐在北京城的上方，看整个北京城的灯火辉煌，然后去操场训练。其实我们是每次训练完都会大家一起拉着手唱社歌的，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每次都要去训练，因为就可以跟小旁边的小伙伴手拉手了。对。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就是这种很多年前就在做的事情，我们现在仍然在做；很多年前大家就看中的东西，我们现在依然在珍惜。就比如说艰苦朴素的这些概念，可能在现在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的情况下，很多人是会忽视的。但是我们依然会，就是每顿吃饭都会有我们的餐标，就是登山队训练的话，每人是25块钱，然后按照人头点够总的餐那个数量。就是其实你说我要是一个人50，一个人100，现在可能大家也都出得起。但是这样的一些规定，是我们想办法用合理，就是有限的资源去进行更大化的利用，就有这样的一种思路，会让我们可能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会更注重，就不要浪费，然后吃完之后可能也会更有幸福感，就是大家那种你争我抢的感觉。每次吃完饭甚至都会把就是连带菜汤的盘子都一扫而光，会很满足。然后这种就是精神上的传承，会让我觉得这个社团是有生命力的，就是它不只是一个提供活动的平台，它是有自己的精气神的。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我是可以以我就是我所在的这个社团有这些特点而为它感到骄傲的。然后这个是传承上的一些东西。然后至于说是山鹰社或者说身边的这些队友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我是一个蛮感性的人，就是我觉得可以很直白的说，我就是家人。再来北京上学肯定都是远离家乡远离父母，我觉得在这儿就是找到了第二个家庭。在一起，刚刚像赵万荣说，他觉得跟队友在比跟舍友的时间在一起的时间都长。然后我们当时攀岩队的时候，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每天晚上训练完分手的时候就会跟对方说明天见，就是我觉得这3个字其实是非常温暖的，就证明这群人真的是每天都会在一起，即使说是没有固定的训练，我们也会一起约饭约自习，就是跟亲人一样，互相也是非常了解的。可能我有一些情绪低落的时候会最先被他们看到，然后他们也会最先来用我觉得很舒服的方式来进行调节。然后我们一起在这个社团经历过很多很多，在雪山上爬山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雪线一下无风景，路程之上皆兄弟。就是这种兄弟可能跟在校园里的那种称兄道弟比会更深沉。在雪山之上，两个人之间的联系就是那根绳，你要完全充分的信任另一个队友，你才敢去在他的保护下进行一些攀登的活动。就是真的不是夸大其词，你手里握着的就是那个队友的性命。就是这种情谊是只有在这种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活动下才能被培养出来的，而培养出来之后再带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会觉得它尤其的可贵。 那么我们最后还是落脚到我们的母校北大。那么山鹰社的山鹰精神是存鹰之心志在高远这8个字，而你们同时作为北大人和山鹰人，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或者说北大和山鹰这两者有没有什么共性的东西是山鹰的同学们一直在坚持着的呢？ 提到这个问题啊，其实我想到了两个东西。第一个呢，其实是一段让我很仰望的历史。其实在北大最开始把登山这项运动发展和传播起来的并不是山鹰社，而是一群60年代的老教授们。所以也正是因为有北大的仰望星空，所以一直有这么多人能长期的就是来做登山这项事业。

这期节目里，我们就想和大家分享几部经典的运动番，希望里面包含的青春活力能支撑大家走过这个刚刚开始的漫长冬季。 要说到王道的体育番，那不得不说一下篮球番。从上个世纪 Slam Dunk 灌篮高手到本世纪的魔幻现实主义佳作黑色的篮球，王道的篮球成为了多少少年少女心中集热血、励志、友情、爱情的青春回忆。今天呢，想要给大家讲一下黑色的篮球这部动漫。黑色的篮球是藤卷忠俊创作的一部有关篮球的漫画作品，作品于2008年12月开始连载，并已被改编为动画。第一季于2012年4月7日开始播放，四舍五入也是10年前的漫画作品了，不禁让人感叹时光易逝，人易老啊。 说到运动番呢，一定都有一个热血笨蛋设定的男主角了，像《灌篮高手》的樱木花道就有几个显著的特点：身体素质超强，就算一开始不怎么会打，但最后总能发挥主角光环，带领队伍获得胜利，走向人生巅峰，以及非常率真，甚至有点傻。是呀，这才是王道的运动番呀。然而这部黑子的篮球却一反常态，他的主角黑子哲也是一个扔在人堆里都找不到的人，别人在篮球队里学的是篮球的技术和队伍的合作，而他在学习这些的同时，结合自己独特的性格练就了一身隐身术，就是那种他站在你面前你都有可能看不到他的那种隐身术啊。因此他也被称为地光中学篮球部奇迹的世代中梦幻的第六人。当然徒有一身隐身术还是不够成为男主的，在此魔幻现实大作中，他还拥有一种叫做 misdirection 的极其隐秘高能的技术。这个操作解释一下，就是利用自己的无存在感来传球给队员，即把对方的意识引导到球或其他选手那里，故意让别人不注意自己，而且触球的时间也极短，通常在别人没注意之前就将球传出去，并能精准传到空位队员手里。但是作种永远不会让主角这么好过，他设定黑子的误导能力不能超过40分钟，对，让别人不注意自己也是十分耗费体力的，所以仅依靠这一个特技是没有更远的未来的。于是后来经过训练，黑子也根据自己 misdirection 的特性变成了独特的控球和投篮。这样的黑子在高中与一名叫做火神大我的海龟学生有了命运的相遇，火神大我也有他的特殊技能，就是运动番男主所拥有的特殊技能，及异常的弹跳能力与滞空能力，后期可靠着激励自己进入 zone 状态。简而言之， zone 就是在这个状态中你已经超越了自我的肉体，进入了一种非人的境界。他中学二年级之前都在美国，有着惊人的天赋和潜能，是个超级大胃王，和黑子约定好黑子会做他的影子，帮他取得日本第一，同时他也被清风大辉称为最后的觉醒者，不是奇迹的奇迹，与命运之影黑子哲也相遇的超越奇迹的真正的光。那现在我们再来讲一下奇迹的世代那五个人。首先或许是受 idol 文化应援色的影响，这五个人每个人都有一个代表色，分别是红黄蓝绿紫，这些颜色也都体现在他们的名字和发色上，完全不怕脸盲了是不是？第一个出场的是黄濑良太，他是海长高校的主力球员及王牌，能够完美模仿自己看过的技能或动作，甚至能靠自己使这个动作更加完美，但初期只能模仿中上等球员的动作，后来经过锻炼可以使用5分钟的完美无缺的模仿，模仿奇迹的时代的技能。黄濑可以说是奇迹的时代里第一大帅哥了，他同时还担任着平面模特的工作，看似轻浮蠢萌，实际上却是个认认真真的努力家。其次是绿间真太郎，他的特殊技能是全场范围100%命中的超高弧线射篮，人家根本不在意三分线，在对面的篮底下都能投进好吗？这个身高1.95米的傲娇眼镜男 却有一个与他外表格格不入的特点，那就是他甚是迷信，手上总是缠着绷带，很相信晨间占卜，每次比赛前必查本日运势，并且无论怎样都能买到当日的时运吉祥物带在身上，是不是也很可爱呢？ 其实奇迹的是，那对队员都是在强大的同时又拥有一些出人意料的萌点，拥有自由无限的超高速运球与投篮方式，同时却也懒得出奇的新风大挥，拥有名为破坏的铁锤的强大扣篮，每次出场却总在吃吃吃的资源，还有拥有天地之眼与重心破坏双重能力的大 boss 赤司，每一位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本作于2014年完结，至今单行本发售超过3000万册，并制作成动画播出3季，今年也有剧场版了。其作品中各种特殊技能和设定也常常被其他作品当作一个梗来玩，上周的小埋里面也有崩坏的 misdirection， 从中也可以看出这部作品深受大众的喜爱。不过观看本作还是不应该太过认真，因为据说作者藤卷忠俊并不懂篮球，所以只是看看主角装逼也还是很舒心的呀。Let's go。 在众多体育番中，我心目中的第一毫无疑问是排球少年，每次看小排球的时候都仿佛回到了高中时代的夏天，在最美好的年纪，最喜欢的季节里，和一群最棒的伙伴一同奋斗着，这才是青春呢。想说的话太多，首先说说人物群像的刻画，相信所有看过小排球的人都有一个相同的感受，没有半个讨厌的角色，每个人都好可爱呀，大家都是小天使。和主角光环过于强大的网球王子灌篮高手不同，小排球里的每个人物都有着相当立体鲜明的性格，遇到不同的人会展现不同的性格面，各种反差萌。比如总是善良温和的金元妈妈意外地有着腹黑的一面，是除教练以外唯一敢对队长说教的人，而看似狂野不良的主攻手东风则有着一颗敏感脆弱的玻璃心，甚至到了有点害怕一年级生的地步，平时总爱仰着头嚣张地和对方说话，看起来凶神恶煞的田中对前辈两个字却毫无抵抗力，只要叫一声田中前辈，立马开心到飞起，让他干啥都乐意。看似高冷学霸类型的影山居然是学渣的设定，集训之前笨蛋四人组一起集中补课的样子实在是太有爱了。随着剧情的展开，每个人的性格都逐渐丰满起来，再加上和队友在一起时产生的奇妙的化学反应，真的让人由衷的喜欢这群打打闹闹的有趣的少年们。 而说到化学反应，不得不提的就是双主角日向翔阳和影山飞雄了，他俩可谓真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一个是永远摆着臭脸的傲娇天才，另一个则是永远积极向上的阳光笨鸟。然而就是这样两个死对头组成的奇葩组合，还真的将加法变成了乘法，看似水火不容的两个人在一起却激发出了彼此最强的力量，可能是因为互相都不想输给彼此，都想变得更强，所以才会激发出自己120%的潜力吧。看着两只气喘吁吁地抢着跑在对方前面，连饭也要抢着比对方多吃一碗的样子，实在是太有爱了。而在互相较劲的同时，他们实际上也在一天天的磨合中发生着转变，影山从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球场上的王子变成了会配合主攻手传球的二传，而一直以来只靠直觉打球的翔阳也为了成为最强的诱饵开始动脑思考，学习各种技巧，而他俩的名字也是看似对立实则相辅相成。 影山日向组合，一个是耀眼无比的太阳，一个是躲在角落的影子。看起来日向小太阳在场上最抢眼，但正因为有阴影的衬托和支持，它才能发光发亮。影山有一句台词我至今都记得，只要有我在，你就是最强的。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是爆哭啊。 说完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再来和大家聊一聊热血搞笑随意切换的画风。古馆春一真的把比赛的燃和日常的萌结合得很好，紧张和放松的节奏掌握得令人非常舒服。比赛中吐槽满满，比如日向出赛前的过于紧张，田中下意识的挑衅和各种演绎，而日常中又不忘主线，不能成为王牌的不甘，以及想在最后一年与伙伴一起奋斗的愿望。再说说搞笑的日常部分吧，真的光看日常不看比赛的话，小排球可以算是非常优秀的搞笑番了。基本到了帅不过三秒，个个会演绎人人要吐槽的境界。比如有一次日向小太阳在比赛中过于紧张，发球的时候不小心把球发到了影山的后脑勺上，愤怒到冷静的影山悠悠地转过头来，顶着一张面无表情的大脸对日向说，你还有什么可紧张的，在这世界上你把球直接发到我后脑勺上还有恐怖的事情是什么？是什么？结果通过这种恐吓的方式，小日向真的不紧张了。毕竟世界上最吓人的事情他已经体验过了，对手什么的那有啥可怕的。至于比赛部分，小排球之所以让人跟着紧张热血，在于它的真实与剧情的不可预知。因为不像网王那样有着强大的主角光环加持，所以胜负难料，每一分都要靠团队的努力配合与全力拼搏。不得不说它最大程度地还原了一场真实的比赛，通过无与伦比的节奏、刁钻的分镜、随着球一起旋转的镜头、重点突出的定格和特写，还有恰到好处的台词点缀，给人带来了酣畅淋漓的观赏体验，让人欲罢不能。知乎上有位用户的回答特别说到我心坎，在此借用一下。我看过的体育番不算少，但是主角队胜利的时候能让我激动地喊出来的只有小排球了。比赛结束，休学获胜，哦，赢了，总算赢了。比赛结束，成岭获胜，哦，赢了，总感觉赢得好奇怪。比赛结束，清道获胜，哦，赢了，真是不错的比赛。比赛结束，牧野获胜，哦，赢了，太过瘾了，老子心都快跳出来了，真的赢百鸟了，不行，我要从头再看一遍，太刺激了。总之，小排球真的是一部能让人紧张热血而又开怀大笑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在即将入冬之时，不妨看一看小排球，让身心都暖和起来吧。 想乱入一个并不完全算是运动的项目，竞技卡特塔，也就是竞技歌牌。相信看过今年柯南新剧场版的朋友们，对它应该会有一个大致的概念。歌牌是一种日本独有的基于小仓百人一首和歌的排列游戏，使用的游戏牌分为两种，一种叫毒札，上面印着完整的一首和歌，另一种叫做曲札，只印着和歌的后半句。游戏参与者听到读手读出读札上所写的短歌后，需要迅速找出印有相应短歌之下句的曲札，速度快找出曲札多者为胜。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认为这就是一个听完和歌的上句迅速背出并在面前的牌中找到下句的游戏，风雅有余而竞技性不足。其实并非如此，在比赛中选手往往是听到上句的一两个音节，并在0.0几秒内抢到曲札。竞技歌牌同时要求选手有极强的记忆力、极快的反应速度和与其相称的敏捷动作，观赛也还是很享受的。 在日本全国各地都有歌牌大会，会根据竞赛者的等级展开比赛，等级从 E 到 A，A 为最高级。主要几种歌牌大赛包括名人战、女王战、全国选拔大会、全日本锦标赛、女子锦标赛等，其中又以名人女王战最令人瞩目。名人和女王分别代表全日本歌牌男子、女子组的最高水平。在每年的名人女王战中，全日本 A 级以上的选手按男女各自进行淘汰赛，获胜者可以与现任名人女王进行挑战赛，如果得胜则可成为新任的名人或女王。 关于歌牌运动，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歌牌情缘》这部由墨次游记的同名漫画改编的动画。动画现在一共出了2季50集，而漫画还在连载中。这部作品讲的是女主角林濑千早在小学时遇到了转学生岩谷新。新的祖父是著名的勇士名人，他也从小就受祖父的影响，对歌牌有着强烈的执着。千早被新闻歌牌时的身姿震撼，从此也迷上了歌牌。他们两个和千早的青梅竹马真岛太一开始了一起练习歌牌的生活。然而没过多久，新因为爷爷生病不得不搬回老家福井县，但他们相信只要继续玩歌牌，就能在全国大赛上再次见面。故事从千早和太一在高中再次相遇开始。放弃歌牌已久的太一再次被千早对歌牌的执着打动，答应和他一起成立歌牌社，并开始在全校范围内寻找社员。经过一番努力，他们成功地劝诱进了3位各有特色的社员。热爱古典文学的小奏，小学时曾与千早他们在歌牌大会上对战的肉包君，还有学霸型选手桌子君。瑞泽高校歌牌社就这样在全国大赛上开启了自己的征程。而另一方面，原本因为种种原因而一度放弃了歌牌的心，也再次与千早相遇后重新正视自己对歌牌的喜爱，最终决定重新开始自己的竞技生涯。 要说这部番好看在哪里，我想首先是歌牌运动本身吧。其实我是先对板人一手产生了兴趣，才抱着想要进一步了解一下的心情开始看的。但在这部动画里，大部分的选手都只是把和歌当作一系列的音节来加以记忆，只有喜欢古典文学的小奏坚持认为掌握每一首和歌的寓意对于比赛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确实如此，板人一手中所蕴含的日本古典美学、歌牌运动本身快准狠的竞技特性，才一同构成了竞技歌牌真正的魅力。再有则是青春期少年少女间犹如碳酸汽水一般浓浓的情愫。作为千早的青梅竹马，太一直对他存有好感，而千早则始终被新玩歌牌的身姿所吸引。即便与他相隔两地，新也始终是指引他在歌牌之路上前进的最重要的人。而新呢，其实也从小就一直喜欢千早，不过毕竟相隔两地，近水楼台的太一始终如一的鼓励与陪伴，是否会令千早改变心意也令人在意。不过在我看来，千早最喜欢的其实是歌牌呀。在漫画中，新和太一都已经向千早告白了，但也都没有收到明确的回复。按照此类作品的尿性，我在此合理怀疑漫画直到完结都不会有明确的 CP。 当然本人是一名立派的新签党，真的想要跪下来恳求墨次阿姨给一个圆满的结局了。当然还不得不提动画组良心的制作，始终精细的作画与优秀的音乐，使精彩纷呈的歌牌比赛都还原得扣人心弦，声音的表现也可圈可点。担任新 CP 的戏骨家政，那一口可爱的福井口音真是萌得让人受不了。虽然不得不否认福井腔有时听起来确实有点土气，但是却无法掩盖我们新总身上的仙气，这让他显得更加可爱。 如果要用一句话说明歌牌情缘的特色，那应该就是最热血的少女漫，最少女的体育番吧。两期动画在豆瓣上分别拥有 8.8 和 9.3 的评分，向来也很能说明问题了。一环扣一环的剧情让人根本停不下来，本人就是在上学期期末顶着两篇论文的 DDL 一口气看了三四十集，导致后面连续休息一周，还请大家引以为戒。 运动番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伙伴间的羁绊与一同奋斗的信念，而友情与青春无论何时都是最美好的字眼。希望大家听完本期节目后多多少少对运动番能多一份兴趣和喜爱。我是主播 Charco， 我是主播安妮， 我们下期再见。 98.2 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